是你，永远记得你。而当你无视地走过，自己是否在哭泣？别让泪水留下伤害的痕迹，让我永远爱你。心里只有你，不曾忘记你。是谁留给我今生，今世最深的记忆？别让时间带走美丽的回忆，让我永远爱你。到底是什么样的虚情意，让我迷失了自己？是谁叫我心里眼里想的念的都是你？虽然爱情已失去，梦里仍能在一起。我失眠的夜告诉我自己，眼里还是你，心里更想你。让我永远爱你。心里只有你，不曾忘记你。是谁留给我今生，今世最深的记忆？别让时间带走美丽的回忆，让我永远爱你。到底是什么样的虚情意，让我迷失了自己？是谁叫我心里眼里想念念的都是你？虽然爱情已失去，梦里仍能在一起。哦，失眠的夜告诉我自己，到底是什么样的虚情意，让我迷失了自己？是谁叫我心里眼里想天天的都是你？虽然爱情已失去，梦里仍能在一起。我失眠的夜告诉我自己，眼里还是你，心里更想你。让我永远